《资治通鉴》卷第282，后晋纪三。高祖圣文章武明德孝皇帝中，天福四年春正月辛亥，以澶州防御使太原张从恩为枢密副使，朔方节度使张希崇卒，羌胡寇超，无父未旦。贾银以义城节度使冯辉为朔方节度使，党项酋长拓跋彦超最为强大。辉至，彦超入贺，辉后遇之，因为于城中置地，封其服丸，留之不遣，封内遂安。唐群臣姜王之政等雷表请堂主复姓李，立堂宗庙。乙丑，堂主许之，群臣又请上尊号，堂主曰：“尊号虚美且非古”，遂不受。其后子孙皆种其法，不受尊号。有不以外戚辅政，患者不得御事，解他国所不及也。二月乙亥，改太祖庙号曰义祖。己卯，堂主为李氏考比发哀，与皇后斩崔居庐，如出丧礼，朝夕令凡54日。姜王之政，饶王之恶，请义父斩崔，不许。李建勋之妻广德长公主加崔蝶入窟尽礼，如父母之丧。辛巳，召国士为齐王景降爵，为军旅以闻。庚寅，堂主更名变，召百官以二座合祥礼。辛卯，宋其丘等亦以义祖居七世之东，堂主命居高祖于西世，太祖赐之，义祖又赐之，皆为不挑之主。群臣言：“义祖诸侯不以与高祖太宗同享，请于太庙正殿后别建庙祀之。”帝曰：“吾自幼托身义祖，想非义祖有功于吾，朕安能起此中兴之业？”群臣乃不敢言。堂主欲祖吴王克，或曰：“克诸死，不若祖郑王元义。”堂主命有司考二王苗裔，以吴王孙为有功，为子献为宰相，遂祖吴王。云自献武士至富荣，其名率皆有司所传。堂主又以历19帝300年，宜时事太少。有司曰：“30年为世，陛下生于文德，已50年矣。”遂从之。卢隼至福州，民主昌吉不见，命帝济公主之，遣其礼部员外郎郑元弼奉济公表，随隼入贡。民主不礼于隼。有士人临省邹，思谓隼曰：“吾主不恃其君，不爱其亲，不恤其民，不敬其神，不慕其邻，不礼其宾，其能久乎？余将僧服而北逃，会相见于上国耳。”三月庚戌， 堂主追尊吴王恪为定宗孝敬皇帝，自曾祖以下皆追尊庙号及谥。即位，召归德节度使刘知远、中武节度使杜仲威并加同平章事。知远自疑有左命功，仲威起于外戚，无大功，持与之同治。治下数日，杜门似表辞不受，帝怒，谓赵颖曰：“仲威朕之妹夫，知远虽有功，何得兼具致命？可落军权，令归私地。”颖拜请曰：“陛下昔在晋阳，兵不过五千，为唐兵十余万所攻，危于朝露，非知远心如铁石，岂能成大业？奈何以小过弃之？切恐此与外闻，非所以长人君之大度也。”帝亦乃解，命端明殿学士何宁亦知远帝谕旨。知远惶恐，起受命。灵州数将王彦忠举怀远城畔，上遣供奉官齐延祚往招谕之。彦忠降，延祚杀之。上怒曰：“朕建祚以来，未尝失信于人。彦忠以书帐出营，延祚何得擅杀之？除延祚名，众帐配留。”译者有以为延祚不应免死。辛酉，册回鹘可汗任美为奉化可汗。夏四月，唐江王徐之正等亦请姓李，不许。辛巳，堂主似南郊，癸未，大赦。梁太祖以来，军国大政，天子多与崇政枢密使意，宰相受成命，行至敕，讲典故，至文事而已。帝承唐明宗之事，安仲会专横，故即位之初，但命桑维翰兼枢密使，即刘楚让为枢密使，奏对多不称职。会楚让遭母丧，假身废枢密院，以印赴中书，院士皆为宰相分判。以副使张从恩为宣徽使、直学士，仓部郎中司徒许、工部郎中严看，并罢守本官。然勋臣进席不知大体，习于故事，每欲复之。帝以唐之大臣除名在两京者，皆嫔粹，复以李专美为赞善大夫，丙戌，以韩昭胤为兵部尚书，马胤孙为太子宾客，房浩为右骁卫大将军，并致仕。民主继其叔父前建州刺史严武，户部尚书严望才名。巫者林兴与严武有怨，托鬼神语云：“严武严望将为变。”民主不复节，使兴率壮士就地杀之，并其五子。民主用陈守元言作三清殿于晋中，以黄金数千斤铸保皇大帝、天尊、老君像，昼夜坐月焚香祷祀， 求神丹，正无大小，解林星传保皇命绝之。戊申，加楚王西范天策上将军，赐印听开府至官署。辛亥，唐喜吉王景遂为寿王，李寿阳公景达为宣城王。乙卯，唐镇海节度使兼中书令梁怀王徐之恶卒，唐人迁让皇之族于泰州，号永宁公，防卫甚严。康化节度使兼中书令杨拱昌吉罢归永宁宫。乙丑，以平卢节度使兼中书令杨涟为康化节度使，涟故辞，请中丧从之。堂主将立齐王景为太子，故辞，乃以为诸道兵马大元帅，判六军诸位守太尉，录尚书事，升阳二州牧。闵判六军诸位见王纪言得士心，闵主祭之。六月，罢其兵柄，更名纪玉，以弟纪荣判六军，去诸位字。临星诈绝，留泉州，望气者言宫中有灾，以为民主喜居长春宫。九七月庚子朔，日有食之。承德节度使安仲荣出于行伍，性粗率，恃勇骄暴，每谓人曰：今世天子兵强马壮，则为之耳。府榭有翻杆高数十尺，常携公使谓左右曰：我能中杆上龙者，必有天命。一发中之，以是亦自负。帝之遣仲荣待密穷也，戒之曰：穷不受待，当别处辱一阵，勿以力取，恐为患资身。仲荣由是以弟为妾，谓人曰：密穷匹夫耳，天子尚未知，况我以将相之重，是马之重乎？每所奏请多余分，为执政所可否，亦愤愤不快，乃据王命是战马，有飞扬之志。帝知之，义武节度使黄甫玉与仲荣殷家，贾臣喜玉为昭义节度使。以四，民北宫火，焚宫殿殆尽。戊申，薛荣等上所定鞭笞，行之。丙辰，敕先令天下公私铸钱，仅私钱多用千息，小弱缺帛，宜皆禁之，专令官司自铸。西京留守杨光远属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桑维翰，迁除不公及营邸四余两都，与民争利。帝不得已，闰月壬申，出维汉为张德节度使兼侍中。初，义武节度使王楚之子威避王都之难，亡在契丹。至是，义武缺帅，契丹主遣使来言，请使威袭复土地，如我朝之法。帝辞以：中国之法 必自刺史团练，防御续迁，乃至节度使，请遣微至此，见加禁用。契丹主怒，复遣使来言曰：尔自节度使为天子，亦有阶级也。帝恐其资慢不已，后路契丹，且请以处置孙兄张德节度使廷印为义武节度使，以验其意。契丹怒，稍解。初，闵惠宗以太祖元从为拱辰控贺都，即康宗立，更募壮士二千为复心，号陈卫都，禄赐皆厚于二都，或言二都愿望将作乱。民主欲分立张权二州，二都易怒，民主号为长夜之饮，抢群臣酒，罪则令左右似其过失，从帝祭龙罪失礼，斩之。屡以猜怒诸宗室，叔父左仆射同平章事严熙扬为狂语以避祸，民主赐以道士符至武夷山中，寻父召还，忧于私地。民主硕武拱辰控贺军时，永泰朱文进、光山连仲玉二人怨之，会北宫火，求贼不获。民主命仲玉将内外营兵扫除于尽，日益万人，士卒甚苦之。又以仲玉之纵火之谋欲诛之。内学士陈谭私告仲玉，辛巳夜，仲玉入职，率二都兵焚长春宫以攻民主，使人迎延熙于瓦砾中，呼万岁，复召外营兵共攻民主，独陈卫都拒战。民主乃与李后如陈卫都，地名乱兵焚陈卫都，陈卫都战败，余众千余人奉民主及李后出北关，至梧桐岭，众烧逃散。延熙使兄子前汀州刺史季业将兵追之，急于村舍，民主速善舍，引弓杀数人，俄而追兵云集，民主之不免，投弓委季业曰：卿臣节安在？季业曰：君无君德，臣安有臣节？新君叔父也，旧君昆弟也，孰亲孰疏？民主不复言。季业与之俱还，至驼庄，印已久，醉而易之，并李后及诸子、王继公皆死。臣为余众奔吴越。延熙自称威武节度使闽国王，更名熙，改元永隆，设细求，分赖中外，以陈卫是民主附于邻国，是民主曰：神圣英锐，文明广武，应道大弘孝皇帝，庙号康宗，遣商人见道奉表称藩于晋，然其在国至百官皆如天子之制，以太子太傅致仕李贞为司空兼中书侍郎同平章事。 连仲玉之宫康宗也，陈守元在宫中，一伏将逃，兵人杀之。仲玉执蔡守蒙，孰以卖官之罪而斩之。闽王熙既立，遣使诸临星于泉州，何爵亳州。八月辛丑，以冯道守司徒兼侍中。人吟赵中书知印执委上相，由是事无巨细，悉委于道。帝常访以君谋，对曰：征伐大事，在圣心独断。臣书生为之谨守，历代成规而已。帝以为然。道常称疾求退。帝使郑王重贵异地省之，曰：来日不出，朕当亲王。道乃出世事。当时宠誉群臣，无与为比。即有以吴越王元冠为天下兵马元帅。前南巡内西州刺史彭世仇引蒋锦州蛮万余人寇陈李州，焚掠镇戍，遣使起师于蜀，蜀主以道远不许。九月辛未，楚王西范命左靖江指挥使刘晴、决胜指挥使廖匡齐率衡山兵5000讨之。癸未，以唐许王从义为巡国公，奉唐嗣。从义上幼，李后养从义于宫中，奉王淑妃如侍母。冬十月庚戌，闽康宗所遣使者郑元弼至大梁。康宗谓执政书曰：闽国亦从兴运，久历年华，见北辰之地作贫夷，指东海之风帆多阻，又求用敌国礼致书往来，抵怒其不逊，人子召却其贡物及福建诸州刚运，并令元弼及进奏官林恩不送速归。兵部员外郎李之损上言：王昶见慢，以直流使者即没其祸，乃下元弼恩玉。吴越公穆夫人马氏族夫人，雄武节度使绰之女也。初，武肃王刘仅中外续生计，文穆王元冠年30余无子，夫人为之请于刘。刘喜曰：吾家祭祀，汝实主之。乃听元冠纳妾。陆氏生弘隼、弘从，许氏生弘佐，吴氏生弘处，众妾生弘湛、弘毅、弘卧、弘仰、弘信。夫人俯视慈爱如一，常置银鹿于帐前，作珠儿于上而弄之。11月戊子，契丹遣其臣姚哲来使，遂如吴越。楚王西范使开天策府，指护军中尉、领军司马等官，以朱棣及将校为之。又以幕僚拓跋衡、李鸿高、廖匡图、徐仲雅等18人为学士。刘晴等进攻西州，彭世仇兵败，弃州走保山寨，石崖四绝，情为梯战，上为之。 廖匡齐战死，楚王西范遣吊其母，其母不哭，谓使者曰：“廖氏300口受王温饱之赐，举足孝死，未足以报，况一子乎？愿王无以为念。”王以其母为贤，后续其家。12月丙戌，晋创造佛寺，闵王作新宫，喜居之。是岁，汉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赵光义言于汉主曰：“自马后崩，未尝通使于楚，亲临旧号不可忘也。”因见谏议大夫李书可以降命，汉主从之。楚义遣使报聘，光义向汉20余年，府库充实，边境无虞。及卒，汉主复以其子翰林学士承旨，尚书左丞隼为门下侍郎，同平章事。5年春正月，帝引献闵使郑元弼等。元弼曰：“王昶蛮夷之君，不知礼义，陛下得其善言不足喜，恶言不足怒。臣将命无状，愿服夫志，以赎昶罪。”帝怜之，欣慰，召侍元弼等。楚刘晴等因大风，以火箭焚彭世仇寨而攻之。世仇率麾下逃入蒋锦深山，以为遣其子师浩率诸酋长纳西锦蒋三州印，请降于楚。2月庚戌，北都留守同平章事安彦威入朝，上曰：“吾所重者信与义，昔契丹以义救我，我今以信报之，闻其征求不已，功能屈节奉之，深称朕意。”对曰：“陛下以苍生之故，犹卑辞后壁以示之，臣何屈节之有？”上曰：“刘晴引兵还长沙，楚王西范徙西州于汴地，表彭世仇为西州刺史，以刘晴为锦州刺史，自是群蛮伏于楚。西范自谓伏波之后，以铜5000斤铸柱，高丈2尺，入地6尺，名世壮于上，立之西州。”唐康化节度使兼中书令杨涟夜平陵还，一夕大醉，卒于州中，追封谥曰弘农靖王。闵王熙继立，骄淫苛虐，猜忌宗族，多寻旧怨。其弟建州刺史严正朔以书谏之，熙怒，复书骂之，遣亲吏叶乔兼建州军，教练使杜汉崇兼南镇军，二人征郡严正因事告于熙，由是兄弟讥相猜恨。一日，乔与严正议事不协，乔呵之曰：“公反也。”严正怒，欲斩乔，乔奔南镇，严正发兵救攻之，败其数兵。乔汉崇奔福州，西比数兵皆溃。2月， 西前统军使潘师奎、吴行珍将兵四万击严正，师奎军于建州城西，行珍军于城南，解足水至营，焚城外庐舍。严正求救于吴越，壬戌，吴越王元贯遣宁国节度使同平章事养仁权、内都建使薛万忠将兵四万救之。丞相林鼎谏不听。三月戊辰，师奎分兵三千，遣都军使蔡弘毅将之出战。严正遣其将林汉彻等败之于茶山，斩首千余级。安彦威、王建立皆请致仕，不许。新卫以归德节度使、侍卫马步都指挥使同平章事刘知远为夜都留守，徙彦威为归德节度使，加兼侍中。癸酉，徙建立为昭义节度使，进爵韩王。以建立辽州人，割辽沁二州，立昭义。徙建雄节度使李德充为北都留守。山南东道节度使同平章事安从进视其险固，因蓄一谋，善邀取湖南贡物，招纳王命，增广甲卒。元随都押牙王令谦、押牙潘之林见皆杀之。即王建立徙潞州，帝使问之曰：“朕许青州以待卿，卿有意则降之。”从进对曰：“若移青州至汉南，朕即复朕。”帝不知则。丁丑，王延正目敢死士千余人，也涉水潜入潘师傀儡，阴风纵火，城上鼓噪以应之。战赵都头建安陈惠杀师傀，其众皆溃。戊寅，引兵欲攻吴行真寨，见人未涉水，行真及将士弃营走，死者万人。严正乘胜取永平、顺昌二城，自是建州之兵始胜。夏四月，蜀太保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赵继良请与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吴昭义、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张业分判三司。癸卯，蜀主命季良判户部，昭义判盐铁，业判杜之。庚戌，以前恒海节度使马全杰为安远节度使。甲子，吴越孝献世子洪准卒。吴越养仁权等兵至建州，王延正以福州兵已败去，奉牛酒犒之，请班师。仁权等不从，营于城之西北。延正惧，复遣使起师于闽王。闽王以泉州刺史王继业为行营都统，将兵二万救之，且遗书则吴越，遣清兵绝吴越粮道。会久雨，吴越食尽。吴越严正遣兵出击，大破之，伏斩以万计。癸未，人权等夜遁。胡汉云己为诏命不易却， 又闻贾人找二子欲诉诸朝，即除马群杰镇安州代李金泉。汉云代金泉曰：“晋奏吏遣人背道来言，朝廷四公受待，即按贾人找死状，以为必有意图。”金泉大惧，汉云因说金泉拒命，自归于唐。金泉从之。丙戌，帝闻金泉叛，以马群杰以卞洛汝郑善宋陈蔡曹仆申唐之兵讨之，以保大节度使安沈辉为之父，沈辉沈琦之兄也。李金泉遣推官张伟奉表请降于唐，唐主遣鄂州屯营使李成玉、段楚公将兵3000逆之。唐主遣客省使上群公如敏、何敏王熙及王延正。六月，延正遣牙将及女奴持侍书及香炉至福州，与熙盟于宣陵，然兄弟相猜恨犹如故。癸卯，唐李成玉等至安州，是夕李金泉将麾下数百人一唐军，机械资财皆为成玉所夺。成玉入据安州，贾臣马全杰自英山进军大化镇，与成玉战于城南，大破之。成玉掠安州南走，全杰入安州。丙午，安沈辉追败唐兵于黄花谷，段楚公战死。丁未，沈辉又败唐兵于云梦泽中，鲁成玉及其众。唐将张建崇据云梦桥拒战，沈辉乃还。马全杰斩成玉及其众亲500人于城下，送监军杜光业等507人于大梁，上曰：“此曹何罪？”皆赐马及弃服而归之。初，卢文进之奔吴也，唐主命祖全恩将兵逆之，借吴入安州城，镇于城外，似文进出，殿之已归，无得飘掠。即李成玉逆李金泉，借之如全恩，成玉贪飘掠，与晋兵战而败，失亡4000人。唐主晚恨累日，自以戒斥之不赎也。杜光业等至唐，唐主以其为命而败，不受，复送于淮北。谓帝书曰：“边孝贪功，成变聚累。”又曰：“军法朝章，彼此不可。”抵父遣之归，使者将自同须寄怀。唐主遣战舰拒之，乃还。抵西受唐诸将官，以其士卒为显义都，命旧将刘康领之。陈光曰：“为命者将也，士卒从将之令者也，有何罪乎？受而戮其将以谢敌，调士卒而辅之，斯可矣。何必弃民以资敌国乎？”唐主使患者寄庐山，还烙之曰：“卿此行甚精捷。” 患者曰：“臣自奉诏书寺至今。”堂主曰：“卿某处事余为羹，某日事肉为字，何为书寺？”患者惭服。仓立岁中，显现于万余担。堂主曰：“出纳有数，苟非剖民客君，安得献于也？”九七月，民主席乘福州西郭以备见人，有杜民为僧，民必重负多为僧，凡杜万一千人。乙丑，帝赐郑元弼等帛遣归。李金泉之叛也。安州马步副都指挥使桑谦、威河指挥使王万金、程彦温不从而死，马步都指挥使庞守荣翘其余，以殉金泉之意。己巳，诏赠贾仁藻及桑谦等官，遣使诸守荣于安州。李金泉至金陵，堂主待之甚薄。丁巳，堂主立齐王景为太子，兼大元帅，录尚书事。太子太师致仕范延光，请归河阳私地，帝许之。延光重载而行，西京留守杨光远兼领河阳，立其祸，且虑为子孙之患，奏严光叛臣，不加辩落而就外藩，恐其逃逸入敌国，宜早除之。帝不许。光远请斥严光举西京，从之。光远使其子成贵以贾氏为其弟，逼令自杀。严光曰：“天子在上，赐我铁券，许以不死，尔父子何得如此？”几位成贵以白刃驱严光上马，至浮梁，几于河。光远奏云：“自赴水死。”帝知其故，但光远之强，不敢劫，为严光辍朝，赠太师。唐齐王景故辞太子。九月乙丑，堂主许之，召中外至监如太子礼。丁卯，以翰林学士程旨、户部侍郎何宁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。己巳，邺都留守刘知远入朝。辛未，李松奏：“诸州仓粮于记账之外所余颇多。”上曰：“法外税民，罪同王法。”仓吏特待其死，各痛惩之。翰林学士李翰轻薄多酒诗，上恶之。丙子，罢翰林学士，并其职于中书舍人。翰，涛之弟也。杨光远入朝，帝欲徙之他镇，谓光远曰：“为魏之义，卿左右皆有功，赏魏之赏，今当各除一州以容之。”因以其将校数人为刺史。贾深喜光远为平卢节度使，进爵东平王。冬十月丁酉，加吴越王元冠天下兵马都元帅、尚书令。壬寅，唐大赦，召中外奏章 无德言锐胜，反者以不敬论。术士孙志勇以四星巨斗奋也有灾，劝堂主寻东都。以四堂主命齐王景监国，光正副使太仆少卿陈爵以司汉走泰州刺史楚仁圭贪残。丙午罢仁圭为护驾都部署，爵使用事。庚戌堂主发金陵，贾银至江都。闵王熙因商人奉表自理。十一月甲申，以熙为威武节度使兼中书令，封闵国王。堂主欲遂居江都，以水冻，漕运不及，乃还。十二月丙申至金陵。堂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张延汉卒。是岁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赵损卒。以宁远节度使南昌王定宝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，不逾年亦卒。初，帝割雁门之北以路契丹，由是突遇魂皆属契丹，苦其贪虐，死归中国。承德节度使安仲荣复幼之。于是突遇魂率部落千余丈自五台来奔，契丹大怒，遣使让地以招纳叛人。六年春正月丙寅，帝遣供奉官张成将兵二千所突遇魂在兵镇新代四周山谷者，逐之使还故土。王延正乘建州，州二十里，请于闵王熙，欲以建州为威武军，自为节度使。昔以威武军福州也，乃以建州为镇安军，以严正为节度使，封富沙王。严正改镇安曰镇武而称之。二月壬辰，作浮梁于德胜口。张毅节度使张彦泽欲杀其子，长书记张氏素为彦泽所厚，见指之，彦泽怒，射之。左右素误事，从而缠之，事惧，谢病去。彦泽遣兵追之，事至滨州，靖难节度使李周以闻，帝以彦泽故，留事商州。彦泽遣行军司马郑元昭亦却求之，且曰彦泽不得张氏，恐至不测，抵不得已与之。鬼位事至荆州，彦泽命决口剖心断其四肢。凉州军乱，留后李文谦闭门自焚死。蜀自建国以来，节度使多领进兵，或以他职留成都，为辽左之留务，专事聚敛，政事不治，民无所诉。蜀主知其弊，秉臣加魏胜马步都指挥使、武德节度使兼中书令赵廷隐，枢密使武信节度使同平章事王楚回，捧上控贺都指挥使保宁节度使同平章事张公铎兼教官 并罢其节度使。三月甲戌，以翰林学士承旨李浩知武宁军，散骑常侍刘英图知保宁军，谏议大夫崔鸾知武信军，给事中谢从志知武泰军，江作见张赞知宁将军。夏四月，闵王熙以其子亚成同平章事，判六军诸位。熙以其弟汀州刺史严喜与严正通谋，遣将军许仁钦以兵三千如汀州，指严喜已归。堂主以陈爵及万年常梦熙为宣徽副使。新四，北京留守李德充遣牙校以突遇魂酋长白成福入朝，堂主遣通事舍人欧阳玉求假道以通契丹，帝不许。自皇朝返长安以来，天下血战数十年，然后诸国各有粪土，兵革稍息，及堂主即位，江淮必年丰忍，兵食有余，群臣争言，陛下忠兴，今北方多难，宜出兵恢复旧疆。堂主曰：吾少长军旅，见兵之为民害深矣，不忍复言，使彼民安，则无民亦安矣，有何求焉？汉主遣使如堂，谋共取楚，分其地，堂主不许。山南东道节度使安从进谋反，遣使奉表一署，请出师金商以为声援。丁亥，使者至成都，蜀主与群臣谋之，皆曰：金商险远，少出师则不足制敌，多则草晚不济。蜀主乃辞之。又求援于荆南，高从诲谓从进书，欲以祸福，从进怒，反诬奏从诲。荆南行军司马王宝义劝从诲拒奏其状，且请发兵助朝廷讨之，从诲从之。承德节度使安仲荣使臣契丹，见契丹使者，必积聚谩骂，使过其境，或遣遣人杀之。契丹以让帝，帝为之训谢。六月戊午，仲荣执契丹使叶腊，遣骑略幽州南境，军于博野，上表称突遇魂两突厥魂契弼沙陀各率部众归附，党项等一遣使纳契丹告身直牒，言为鲁所凌暴，又言自二月以来领各具精甲壮马，将以上丘南寇，恐天命不佑，与之俱灭，远自备十万众与晋共击契丹。有朔州节度副使赵崇以逐契丹节度使刘山，求归命朝廷，臣相继以闻。陛下屡斥臣承奉契丹，勿自起信端，其如天道人心，难以为惧，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。诸节度使莫与鲁廷者，皆严景其种以待王师，良可哀悯，愿早绝迹。 表述千言，大抵赤帝复是契丹，结中国以媚吴燕之鲁，又以此意为书，为朝贵及宜藩镇，允以乐兵，必与契丹决战。帝以重容，方握强兵，不能制，甚患之。使邺都留守，侍卫马步都指挥使刘知远在大梁。太宁节度使桑维翰指仲荣以蓄奸谋，又虑朝廷重为奇异。密上书曰：陛下免于晋阳之难而有天下，皆契丹之功也，不可复之。今仲荣恃勇轻敌，突浑假手报仇，皆非国家之利，不可听也。臣窃观契丹数年以来，势马精强，吞噬四邻，战必胜，攻必取，割中国之土地，守中国之器械，其军智勇过人，其臣上下极睦，牛羊繁息，国无天灾，此未可与为敌也。且中国新败，士气凋沮，以当契丹乘胜之危，其势相去甚远。又和亲既绝，则当发兵守塞，兵少则不足以待寇，兵多则溃运无以继之。我出则彼归，我归则彼至，臣恐晋魏之士疲于奔命，镇定之地无复移民。今天下粗安，疮痍未复，府库虚竭，征民困弊，敬而守之，犹惧不济，岂可妄动乎？契丹与国家恩义非轻，信事甚著，彼无间隙而自起信端，就是克之，后患愈重，万一不克，大事去矣。一者以岁书增薄，谓之好度，有所悲训，谓之屈辱，殊不知兵连而不休，祸及而不解，财力将溃，好度孰甚焉？用兵则武力功臣过求姑息，边藩远郡得以交金，下陵上替，屈辱孰大焉？臣愿陛下蓄农习战，养兵息民，似国无内忧，民有余力，然后观信而动，则动必有成矣。又邺都复盛，国家藩平，今主帅复阙，军府无人，臣妾思漫藏会道之言，永夫重臂之意，启陛下略加寻幸，以度奸谋。帝谓使者曰：朕蔽日以来烦闷不绝，今见轻奏，如醉醒矣，卿勿以为忧。闵王熙闻王延政以书找泉州刺史王继业，找继业还，赐死于郊外，杀其子于泉州。初，继业为汀州刺史，司徒兼门下侍郎，同平章事杨仪峰为侍曹参军，与之亲善。或告仪峰与继业同谋，仪峰方试验，即收下狱，明日斩之，夷其族。仪峰赦之从弟也，时年八十余，国人哀之，自是宗族勋旧相继被诛，人不自保。 谏议大夫黄俊于趁一朝堂即见，昔曰：“老物狂发矣。”贬漳州司户。昔寅齿无度，资用不及，谋于国际使南安陈匡范，匡范请日进万金。昔月假匡范礼部侍郎，匡范增算商贾数倍。昔宴群臣，举酒主匡范曰：“明珠美玉，求之可得，如匡范人中之宝，不可得也。”未几，商贾之算不能足日进，待诸省务钱以足之，恐事绝，忧计而足。昔计赠甚厚，诸省务以匡范代帖文，喜大怒，着官断其师，弃水中，以连江人黄少坡代为国际使。少坡请令御事者自非印部，皆听书前即受之，以资望高下及州县户口多寡定其职，自百民至千民从之。堂主自以专权取吴，游记宰相权重，以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建勋执政岁久，欲罢之，毁建勋尚书言事，议其留中。继而堂主下有司施行，建勋自知世袭爱增，密取所奏改之。秋七月戊辰，罢建勋归私地。帝由安仲荣跋扈，己巳以刘知远为北京留守、河东节度使，复以辽沁立河东，以北京留守李德充为邺都留守。知远微时，为晋阳李氏赘婿，常牧马，犯僧田，僧执而吃之。知远至晋阳，手召其僧，命之坐，未欲赠位，众心大悦。吴越伏属火，公事府库积尽。吴越王元贯惊惧，发狂疾，唐人争劝堂主成必取之。堂主曰：“奈何利人之灾？”遣使验之，且周其罚。民主熙自称大闽皇，领威武节度使与王延政治兵相攻，互有胜负。伏剑之间，曝骨如莽。镇武节度判官晋江潘承佑屡请西兵修号，延政不从。民主使者至，严正大臣甲卒以示之，对使者语甚悖慢，常又长跪切见。严正怒，故左右曰：“判官之肉可食乎？”常又不顾，声色愈厉。民主熙误泉州刺史王继言得众心，罢归，朕杀之。八月戊子朔，以开封尹郑王重贵为东京留守，冯道、李松、吕建天平节度使兼侍卫亲军马步副都指挥使，同平章事杜仲威之能，以为都指挥使，充随驾御营使，代刘知远。知远由是恨二相，众威所至独获， 民多逃亡，常出过事，谓左右曰：人言我趋近百姓，何事人之多也？人臣地发大粮，己亥至邺都，人寅大赦。帝以诏谕安仲荣曰：而身为大臣，家有老母，奋不思难，弃君与亲，吾因契丹得天下，而因无志富贵，吾不敢妄得，而乃妄之何也？吾今以天下臣之，而欲以一阵抗之，不亦难乎？以审思之，吾取后悔。仲荣得诏御交，闻山南东道节度使安从进有异志，因遣使与之通谋。吴越文穆王元冠寝疾，查内都监张德安忠厚，能断大事，欲主以后事。谕之曰：弘左上少，当则宗人长者立之。德安曰：弘左虽少，群下服其英敏，愿王勿以为念。王曰：汝善辅之，吾无忧矣。德安，楚州人也，辛亥，元冠卒。初，内衙指挥使戴运为元冠所亲任，悉以军事委之。元冠养子弘佑如母，运妻之亲也，或告运谋立弘佑。德安密不发丧，与诸将谋，伏假释于幕下。人子运入府，执而杀之，废弘佑为庶人，复姓孙，幽之明州。是日，将吏以元冠一命，承制以镇海镇东副大使弘左为节度使。时年十四，九月庚申，弘左即王位，命丞相曹仲达摄政。军中言赐予不均，举杖不受，诸将不能治。仲达亲谕之，皆视杖而拜。弘左温公，好书礼事，恭勤政务，发梯兼服，人不能欺。民有献家和者，弘左问仓吏：今蓄积几何？对曰：十年。王曰：然则军食足矣，可以宽无民。乃命复其境内税三年。辛酉，华州言何爵。帝以安仲荣杀契丹使者，恐其犯塞，以害，遣安国节度使杨彦寻使于契丹。彦寻至其帐，契丹主则以使者死状。彦寻曰：譬如人家有恶子，父母所不能治，将如之何？契丹主怒，乃解。民主熙以其子琅琊王邺城为威武节度使兼中书令，改号长乐王。刘知远遣亲将郭威，以诏旨水突御魂酋长白承福，令去安仲荣归朝廷，许以节钺。微还，谓知远曰：鲁为利世事，安铁壶只以袍裤露之，今欲其来，莫若众禄乃可治耳。 知远从之。且使谓城府曰：“朝廷已割尔曹，立契丹，尔曹当自安部落。今乃南来助安仲荣为逆，仲荣以为天下所弃，朝夕败亡。尔曹已早从化，兀似临之以兵，南北无归，悔无及矣。”城福惧，冬十月，率其众归于支援。支援处之太原东山及蓝石之间。表城福领大同节度使，收其经济以立麾下。使安仲荣以喜诸道，允与突遇魂达达弃壁同起兵。继而城福降支援，达达弃壁亦莫之父。仲荣是大举。民主熙即皇帝位，王延政自称兵马元帅，闽同平章事李敏卒。帝之发大粮也，何宁请曰：“车驾已行，安从进若反，何以备之？”帝曰：“卿意如何？”宁请密留空明、宣赤、石树通，复留守郑王，闻变则书诸将名，遣击之。帝从之。十一月，从进举兵攻邓州。唐州刺史武延翰以闻，郑王遣勋徽南院使张从恩、武德使焦继勋、护圣都指挥使郭金海、作坊使陈思让将大梁兵就深州刺史李建崇兵于歙县以讨之。金海本突厥，思让幽州人也。丁丑，以西京留守高行州为南面军前都部署，前同州节度使宋彦均复之，张从恩兼焉。又以郭金海为先锋使，陈思让兼焉。彦均华州人也。庚辰，以邺都留守李德充全东京留守，召郑王重贵如邺都。安从进攻邓州，威胜节度使安审辉据牙城拒之，从进不能克而退。癸未，从进至花山，遇张从恩兵，不意其智之速，合战大败。从恩获其子衙内都指挥使弘毅，从进以数十骑奔还襄州，应城自守。堂主姓节俭，常聂仆旅，冠会用铁盎，属则寝于清阁为，左右使令为老丑工人，服饰粗略。死国事者皆己禄三年，分遣使者按行民田，以肥瘠定其税，民间称其平允。自是江淮调兵兴义及他复练，皆以税钱为律，至今用之。堂主勤于听政，以业祭纣，还自江都，不复宴乐，颇伤躁疾。内侍王少言上书以为：“今春以来，群臣获罪者众，中外疑惧，堂主守诏视其所以然，领少言告谕中外。”十二月丙戌朔，喜郑王重贵为齐王，充邺都留守。 以李德充为东都留守。丁亥，以高行州知襄州行府事，召荆南湖南共讨襄州。高从诲遣都指挥使李端将水军数千至南津，楚王西范遣天策都军使张绍迪将战舰百五十艘入汉江驻行州，仍各运粮以馈之。绍迪即之子也。安仲荣闻安从进举兵反，谋遂决，大集境内饥民，众至数万，南向邺都，声言入朝。初，仲荣与深州人赵彦之俱为散指挥使，相得欢甚。仲荣镇承德，彦之自关西归之，仲荣待遇甚厚，使彦之招募党众，然心实忌之，即举兵只用为排阵使，彦之恨之。帝闻仲荣反，人臣遣扈胜等马步三十九指挥击之，以天平节度使杜仲威为招讨使，安国节度使马全杰复之，前永清节度使王清为马步都虞后。安从进遣其弟从贵将兵逆均州刺史蔡行玉，交际勋妖姬败之，获从贵断其足而归之。戊戌，杜仲威与安仲荣寓于宗城西南，仲荣为偃月镇，官军再击之不动，仲威惧欲退。指挥使晚秋王仲印曰：“兵家既退，朕之精兵尽在中军，请公分锐士击其左右翼。”仲印为公以契丹直冲其中军，彼必狼狈。仲威从之，镇人镇稍却，赵彦之卷其策马来降。彦之以银饰铠胄及安乐，官军杀而分之。仲荣闻彦之叛，大惧，退匿于辎重中，官军从而乘之，镇人大溃，斩首万五千级。仲荣收于众，走保宗城，官军进攻，夜愤拔之。仲荣以十余骑走还镇州，应城自守。会天寒，镇人战及冻死者二万余人。契丹闻仲荣反，乃听杨彦寻还。庚子，冀州刺史张建武等取赵州。汉主寝疾，有胡僧为汉主明公不利，汉主自造眼字明之，一曲飞龙在天，独若眼。庚戌，至以钱弘佐为镇海镇东军节度使兼中书令，吴越国王。